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天，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于丹，于丹你好。 哎，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现在的生活压力非常大，生活节奏非常快，你要说这个下了班以后再去做饭呐、啊、等等的，确实压力特别大，太累了。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尤其秋冬季的时候，是咱们进补的好时节。 嗯， 既然懒得做饭，但是咱还得吃点好的、有营养的。 嗯， 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推荐吃三文鱼。 嗯， 尤其是在秋冬季啊，很多中老年人需要补钙呀、蛋白质啊、DHA、EPA 等等这些营养元素的时候，三文鱼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其实刚才我提到很多人的不爱做饭啊，因为工作忙等等，压力大。你说回来已经很累了，大家再做一锅饭的话呢，确实挺麻烦啊。 嗯。 但是呢又不能够缺营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吃什么呢？刚才您提到说这个三文鱼， 嗯， 那如果三文鱼的话呢，它确实是非常有营养，对身体也非常好。 嗯， 但是如果你要是买新鲜东西回来做的话，那不更麻烦了吗？ 对，太麻烦了。 所以我就说呢，咱们吃点罐头三文鱼， 嗯，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哎，没错。所以呢，今天给大家也是带来了2D大品牌的挪威三文鱼进口的一个罐头。 嗯， 然后很多朋友其实说哈，吃三文鱼的罐头，我之前买的也怕了，因为打开之后糖糖水水的呀，又是刺儿又是豆豉的呀，哎呀，觉得买的不值，钱花的冤枉。 嗯嗯， 但是2D的不会啊，首先大品牌给大家保证就是您拿回家每一罐打开都是大块的三文鱼肉。 没错，因为我们从小呢，嗯，都吃着罐头长大的哈。这个现在呢，有的那个罐头打开以后我们都吃伤了，油油的，然后碎碎的，硬硬的，根本没有真材实料哈。 嗯， 另外里边呢可能各种的添加剂还特别多，所以我们就不敢吃了。但是2D的这个罐头产品真的是不一样。 嗯， 我打开以后看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嗯， 而且里边呢都是那种特别香美的那种汤汁。 嗯，对， 它不是说呢哎呀油的那样完全，啊，就是分开的，不是这样的， 然后让人看上去不太想吃的。而且我记得周老师您说之前不太喜欢吃鱼。 嗯， 但是 2D 三文鱼罐头当天打开之后，我看您是直接吃了一大口， 而且是白嘴吃，你知道吗？它里边那个味道啊调的特别好，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哈。 嗯， 所以呢就吃的特别放心。另外里边这个肉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嗯， 真的是香啊。 哎， 颠覆了我对以往罐头食品的那种印象。 哎，没错，主要是咱们拿回家吃还方便呀。 对， 不仅是大块的鱼肉啊，又鲜又美，吃又爽，而且拿回家你看拌饭啊、拌面啊，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轻轻拌一个沙拉也好，或者是炖一个豆腐，直接放在粥里，给孩子当早餐，做一个三明治啊，做一个寿司啊，都可以。 嗯， 总之就是你开罐即食，而且味道也给大家调好了，有豆豉的，有酱香的，有香辣的。您是直接吃，空嘴吃当零食，还是喝点小酒，怎么都行。 没错。嗯，其实这个产品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的特别棒了。 对对对。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来提供这个组合呢，在以往的基础上啊，比如说同样的钱，40罐吧，今天呢我们是48罐，应该说是加量不加价。 嗯， 来，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2D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 嗯， 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那也就是说酱香的是30罐。 嗯， 豆豉的10罐，那香辣的是8罐，一共加起来的话呢是48罐。 没错，其实之前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推荐过40罐，299块钱。 对对对， 那个时候已经是销售一空的状态了，然后我又 好久没来。后来呢，我们再把这个产品带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呦，这个产品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的太好了，然后大家都喜欢，能不能就是做一个回馈？然后我说好吧，既然快年底了，那咱们就做一个年底冲刺的回馈吧。所以48整罐299块钱也只在咱们的直播时间才有，如果过了的话，我们还要恢复到29940罐，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 好的，那今天呢是加量不加价，299能拿到48罐，有豆豉的，有香辣的，还有酱香的哈，各种口味全有，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呢，就成为北广生活时间的新会员，将送您30分的积分，以后当30块钱来使用啊。另外呢，我们的产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组来订购啊。 没错，多组订购更加超值，而且呢，过了年底冲刺，过了我们回馈的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价格组合也没有这么丰富了，所以只敢保证大家在这个节目直播时间段才有。其实周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其实咱们经常去吃的这个三文鱼，您通常会在什么场合去吃到它呢？什么样的店里去吃它？ 一般的，比如说日料店呢， 对， 以刺身的形式来吃啊，那是相当贵的。 对对，而且吃生食的话，很多孩子啊、老人的肠胃可能不太能接受得了，营养可能也无法吸收。而且呢，日本的三文鱼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全世界产地当中呢，挪威三文鱼是金字塔尖儿的。 对， 挪威三文鱼相对日本海域来说呢，它属于北大西洋，海水比较冷，而且深海200米以下，它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营养元素，所以呢，延长了这个三文鱼生长周期。我们的挪威三文鱼在生长3年左右之后呢，产卵之前迅速捕捞，所以肉质非常的鲜美，而且都是大块的，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罐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对，那说到吃三文鱼呢，肯定要想到挪威的三文鱼， 没错， 因为它的产地呀、环境啊、它的营养啊，都是呢国际上非常好 认可的， 所以呢就是要吃就吃挪威的三文鱼、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罐头啊，那么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有30罐，有10罐，有8罐，一共加起来是48罐。 对， 那原来我们卖过40罐， 对， 299。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99，给您48罐， 没错，多加了8罐， 对，完全是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 更超值。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这个三文鱼啊，打开以后啊，真的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肉哈、而且呢，不是说你想象的那种罐头 啊， 而且那个刺啊、油啊、硬硬的啊等等的，不是那样的。 对， 今天这个三文鱼真的是太好吃了， 没错。 而且它呢是以这个易拉罐的形式来包装的， 对， 要吃啪一拉开以后完全可以， 而且便携性很高啊， 对啊， 你放在包里 啊，什么都可以带， 或者是办公室抽屉里啊，怎么放都行，很方便。 你要在家里的话，比如说今天累了，那我就不想做饭了，比如说弄点面条上面啪一盖一个三文鱼罐头， 海鲜面， 海鲜面， 哇， 或者说这个米饭的话呢，你啪一盖，那就 海鲜 盖饭哈， 太丰富了，而且营养也很足， 没错。 关键是阿尔蒂给大家做的3种味儿啊，比如说给孩子，孩子像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咱们就给他吃豆豉的，然后早上时候加一个三明治也好，汉堡包也好，他带着上学或者在家里吃，又营养又饱腹，妈妈也放心，对吧？或者是男士朋友，你看想喝点小酒的，那咱就吃这香辣的，稍微就点酒。那女士朋友或者爱健身的一些朋友或者中老年人呢，咱可以来吃这个酱香的，拌沙拉也好啊，做菜也好，炖鱼也好，怎么吃都行。关键是这3个味儿让您拿回家之后重口不再难调。 没错，就是能够满足您不同的要求，总有一款适合您， 没错， 是吧？而且呢，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呢还想再烹调一下，没关系啊，你打开以后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搁在锅里边呢去做一下， 稍微热一下， 热一 下， 里边搁点小鲜菜什么的， 对对对对， 哎，你看荤素搭配又特别的好， 没错， 所以很多人手真的是非常巧， 是， 所以。我见过很多人一订就订那么3-4组啊， 对对， 然后就跟家里备着。 因为这个三文鱼的罐头呢，咱们说实话不是每一天都会有的。那什么时候有呢？您就捡着了。尤其说咱们今天这个组合48罐啊，各位，真的这个组合讲实话啊，短期内哪怕半年一年都没有办法超越，因为这个是阿尔蒂做年终回馈冲刺才有的一个组合。可能过了这一档节目之后，您再听到我们的节目又回归到298-40罐了。所以今天您订2组还是订3组，是年底送给亲朋好友还是自己留着吃，都是非常值的组合。所以在直播节目当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30罐的酱香、10罐的豆豉、8罐的香辣，保证每一罐没有任何防腐剂，都是挪威进口的299。 对，以往呢我们曾经卖过299是40罐， 对， 今天呢是加量不加价， 价依然是299， 没错， 但是48罐的大块大块的三文鱼的罐头你拿回家了、 嗯、 有酱香的30罐，豆豉的10罐，香辣的8罐，一共是48罐， 对、 啊、总有一款适合您吧， 没错， 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三文鱼啊，真是它这个里边有益于人体的一些元素特别多， 嗯，没错，尤其是我们说深海鱼体内含有非常丰富的深海鱼油，那就是我们在外面都会买到一大瓶一大瓶，也挺贵的，但是这深海鱼油呢，我们直接吃鱼就不到了呀，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 DHA EPA， 同时还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啊，尤其秋冬季节中老年人需要补钙的，可以多吃一些深海鱼，所以呢这一款鱼您拿回去之后啊，对于孩子也好，健身爱美的女士朋友也好，包括男士还有中老年朋友也好，都非常有好处。 嗯，所以像你刚才说的，它的 DHA 啊 EPA 啊，这种 Omega 3的脂肪酸的含量真的是非常高，是吧？ 嗯，没错、嗯、 而且相对来讲呢，世界上有些地方都出三文鱼，但是挪威的三文鱼、嗯、由于呢它的这个养殖啊捕捞啊，而且它那个地方环境啊等等、嗯、造就它的三文鱼呢可以说是世界上的特别特别好、哎、就是日本的很多的三文鱼呢是养殖的， 对对对， 是吧？ 错，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肉质比我们很多的日料店吃的更紧实、 嗯、 然后那个肉呢有嚼头，而且特别的鲜、嗯、特别的香。 好，咱们一起来尝一尝呢，就是挪威的三文鱼啊来做的阿尔蒂的罐头。那今天呢我们有酱香的三文鱼呢是30罐，豆豉的三文鱼10罐，香辣的是8罐，一共是48罐、 嗯、 以往呢我们也是299元、 嗯、 但是我们卖的呢是40罐，今天呢是加量不加价，更多是在年底了回馈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48罐只要299元，48罐只要299元，赶快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说到罐头食品真的是非常方便哈、 嗯、没错， 平常比如说工作累了不想做饭了、 嗯、 然后呢咱们开几罐 啊，对， 开几罐这个三文鱼罐头、嗯、啊，加点什么主食就行了、 哎、 齐活了啊。 对， 另外比如说有人说了，哎，我想喝汤，把这个三文鱼罐头打开以后呢，然后兑上这个热水制成一碗三文鱼的海鲜汤就成了。 对， 另外呢，你我记得我上次出去的时候旅游哈、啊 嗯、 这个带的就是三文鱼罐头、 嗯、 然后我们在外面野餐的时候呢，很多人什么带面包啊、 嗯、 香肠啊等等，然后我把这个三文鱼的罐头一打开，哎呀，目光全集中过来了， 对， 它是受欢迎的， 没错、 大家都说特别好吃。 对，还有很多人喜欢经常出差的，你像我的话很多时候吃外地的很多东西吃不惯、 嗯、 所以呢我就会带这个三文鱼，又香又补充营养，而且我觉得吃了再多我不怕，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也不怕胖啊、 嗯、 所以拿回家之后啊，你看你随身携带也好，还是打开拌饭拌面也好，还是出去野餐郊游也好，怎么吃都很方便。 没错，像这样的这个罐头的话、嗯、又便于携带，省去了制作的繁琐、 嗯、 开罐即食，而且呢今天为您提供了三种口味、 嗯、 有酱香的，有豆豉的，有香辣的哈、 嗯、 那全加起来要48罐。 对， 那以往呢我们卖的是40罐是299、 嗯、对，其实、那个、 今天我们是48罐299。 其实说实话29940罐那个组合之前也是咱们两个人推荐的， 已经卖得非常好， 已经卖得非常好、嗯、大家都在抢购两组三组的订，但是今天真的48罐这个机会只在我们阿尔蒂与北广生活的一个合作，包括是年底冲刺的一个回馈才有，所以这档直播时段299、48罐，如果您错过，对不起各位，下次能不能保证有我都不确定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买过的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我是不亏了，我原来299只买到了40罐。 嗯， 没关系，其实今天您多订点不就回来了吗？ 对， 对， 今天是48罐299，而且呢阿尔蒂这个罐头品牌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年、 嗯、 确实是非常有影响，因为他们一直就只做罐头食品， 对、嗯、 而且他还有一个形象大使， 对，蒋欣是我们的形象大使，他现在也非常火，他是亲自尝过之后才决定为我们做形象大使的、 嗯、 而我们也是因为出口24年专做美食上市企业，才有这样的力度把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以299块钱48罐的价格带给大家。 嗯 嗯， 大家听我的，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拿回去以后，你打开以后里面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 嗯， 而且不是呢这个油油的然后这个硬硬的哈、 嗯、 那种感觉，不是，它里边温润的，而且是这个有汁儿的那种感觉哈，肉汁那种感觉特别香、 嗯、对 啊，另外它里边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哈，所以呢这点大家一定要放心、 嗯、 吃的绝对是安全健康的， 对，没错、嗯、所以呢我们今天30罐的酱香，10罐豆豉，8罐香辣，足足48罐，299块钱，只在这一档的直播时段，也是我们阿尔蒂年终回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而且呢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 春夏秋冬是时间在更迭，北广购物像家人在守候。四九城的吆喝声让我回忆，电波中的推荐更让您放心。400-015-5151，欢迎收听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小秦海参的厂家代表许莹。许莹你好。 周杰老师你好，北广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小秦海参呢，在我们北广已经入驻3年了啊。万众期待中呢，我们今天终于为大家又推出了一个升级组合呀。嗯， 没错，今天这个组合呢是专门为大家秋冬进补而打造的，而且今天这个力度呢也是圆小秦姐一个心愿，让大家全民都吃得起我们的好海参。 嗯，其实说到海参呢，有这么一句话，就世界海参呢看中国，中国海参呢看大连，大连海参看小秦。 嗯， 那说明这个小秦这个品牌，无论是在大连啊，甚至在国内哈，应该说是深入民心的，是一个大品牌。 没错，小秦从1999年创业之初开始，到现在为止，你看2017年了，我们现在18年的历史，而且专业只做好海参。 对， 甚至说小秦姐把自己的人民头像印到每一件商品上，这也是对品质的一个决心。包括我们小秦整个的经营理念就是人品永远是产品的灵魂。 嗯， 所以说大家是非常喜爱小秦海参，也信任我们的，也很感谢大家。 好像据我了解呢，这个海参它的品牌也好，它的这个头像作为一个标识也好啊，小秦海参呢，应该说几乎是这个 海参行业内我们知道的就只有小秦是这样的。 对，好像只有这么一家。 对、 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呢来介绍的小秦海参啊，因为确实我们大家非常的喜欢，也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给大家推出特别的重磅的组合了。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是值得大家关注啊。 嗯， 我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一大袋，那么一袋呢有10根海参，也就是相当于一根海参呢有30克左右啊。 对， 那是非常大了啊。 是， 那么一共9大袋的话呢，您算不就90根海参了吗？ 嗯， 像这些在市场上应该多少钱？ 在专柜买的话，这90桶海参得花到5310元。 哎，如果您订上以后得到那个提货券，写的也是5310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多少呢？1380。 哇， 1380就可以把5310的海参，90根90头的大海参全部拿回家，一天一根参，您可以吃3个月。 嗯，整个一个秋冬进补就过去了。 对， 但是这个价格呢，在小秦任何一个门店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嗯，而且在今天的这个组合当中呢，好像许莹，应你们老板的托付，好像还有产品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对，小秦姐特别可爱，而且她很实在。小秦姐说呀，大家吃海参的时候，因为跟小米搭比较好，小米助消化，帮助海参吸收。 对， 咱们都知道吃海参去饭店的话，点小米捞聊参一粒的话，最便宜168。 嗯， 小秦姐说，我今天把一个自己在家吃特别好，她特别喜欢的一个沁中黄的小米给大家带过来，而且是100克一包。小秦姐给大家实实灰灰的给大家送了10大包。 10大包。 对， 好了，那在原来90根大海参的基础上，再赠给大家沁中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380，只要1380啊！您没有听错是吧？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如果您呢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送您的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哈。而且我们这次呢，只要您订上的话，给您的是一个订货券，注意订货券上写的是5310，而您今天是1380，拿走的是9大袋的海参以及沁中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拿回家只要1380。我们的订货热线您听好，是400 415-5151 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您负责好好的生活，柴米油盐，我负责精挑细选，层层的把关。北广购物，您放心的生活顾问。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151。 其实为什么吃海参呢？这是有讲究的。 对，因为秋冬季节，咱们大连都有一句话叫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你像小动物的时候，到冬天了还要冬眠呢。那我们人类呢，有一句话叫抢秋膘。为什么叫抢秋膘？就是积蓄能量。你像一只海参里面有50多种营养成分呢，有丰富的海参活性成分呐，包括丰富的维生素群呐，还有钙呀、铁呀、锌硒各种矿物质，包括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质。所以这个是季节秋收冬藏，冬季藏的时候吃点海参，让你温补，而且让全家人男女老少都能补得到。 所以呢，这个海参当中无论是精氨酸还是海参皂带等等，它的这个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那如果人吃了以后呢，你想想对人的这种作用就可想而知了。那另外呢，海参呢，它是一个三低一高的这样的一个海产品哈，它呢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像这样的食品真的不多。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小秦海参北广优惠组合啊。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9大袋，每袋里边是10根海参和1根海参，就要30克左右的大海参了，是吧？一共是90根，那么市场上5310。那今天呢我们再加赠沁中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380元。1380元。那像这1380元在专柜里边呢，也就是买20根海参的钱数，您可以拿走90根。 没错，因为在专柜买一大包10头是590嘛，你买2包的话就要将近1200元了，第三包真的就再拿不走了。所以今天这个优惠呢，也是我们北广购物一个特殊的优惠。 对，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在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海参特别多哈，但是真正对身体有好处的就是鳐次参。 对，这个跟它的特殊的生长环境有关。你像国外海参也有啊，它可能某一项营养成分高，但是大连海参为什么说鳐次参好？鳐次参它是营养非常全面的，它不光有氨基酸，它不光有活性成分，还有很多矿物质、维生素成分在海参里面。而且呢，它跟特殊的生长环境，你像我们的大连海参，它是在北纬39度左右。这片海域它特点是水，它的纬度比较高，所以水凉，海参就长得慢，它营养积累的就好。尤其是这个季节，秋冬季节，咱们说懂海参的人都知道，吃秋参不仅肉厚肥美，而且秋参营养价值也高。 没错，而且在市面上有些人呢拿不准，比如买这个海参好不好，你可能买到糖参了，买到盐参了，甚至买到了激素参了。但是在我们北广购物，您放心，绝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北广购物经营的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我们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所以呢，您在这里买，您可以放心购啊。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袋，一共是9大袋，每袋里边10根，这就是90根啊。而且呢，每一根都是30克左右的大海参。另外呢，我们今天还要赠给大家沁中黄的小米100克一袋，一共10大袋，这全加起来给大家的价格是1380。那么在市场上呢，不算那个赠品，那个沁中黄的小米，就要5310，光海参就要5310， 海参就5000多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到年底了嘛，要走亲访友有需求的时候，你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尤其是你送给人家一张海参的提货券，他想送人也行啊，他自己去再提货也可以。一收的话是5000多的大礼啊， 对，多有面子呀。 对， 当然咱们并不是说骗人家，咱们确实是买到的就是1000多，咱们过日子就得讲究。 我们只是赶上这个优惠了。 对。 而且你送人的时候，你也不用说你再给人家送海参一大箱，搬着还麻烦也不方便，一张券送给人家很精致。 而且您多订几组的话呢，您可以呢不用搬回家呀，您家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去弄它，也没有什么冰柜啊等等的，你就放在小秦那儿，你什么时候想吃一个电话，然后小秦把新鲜的海参就送到您家。 但是我们今天是提前把优惠先拿下。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注意提前把优惠都拿下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提供的是小秦海参北广优惠组合，那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袋，一共是9大袋，每袋里边呢是10根，